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哦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

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勾勒。

我不知不觉已和花儿

在每个执着等待的眼里，

心已经不住在这里，你的心梦游繁华世界里，我们俩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宇宙里。你像只鸟仿佛在林间跳跃，追寻风追寻空境的自由，抓不到你生命的重要。

天变成了昨天。回头看你的脸，今天变成了昨天。

城市满地的纸屑，风一刮像你的妩媚，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，黄灯了人被赶过